烤鸭，我爱吃烤鸭，一张饼卷一只鸭。烤鸭，我爱吃烤鸭，加点葱再加点黄瓜。烤鸭，我爱吃烤鸭，一张饼卷一只鸭。烤鸭，我爱吃烤鸭，加点葱再加点黄瓜。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，我爱吃烤鸭。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，我爱吃烤鸭。加点黄瓜，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，我爱吃烤鸭。